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，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。琦善被免后，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。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为何英军不立刻把广州给占了？其实呢，原因很简单，广州离北京太远了，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，而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通商口岸。天高皇帝远，广州是唯一一个允许放肆一下的地方。中国的传统治理思路一直是如此。之所以广州能走在变革的前列，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许的态度。所以广州肯定不是帝国的要害。要想威慑清朝，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。但那里很远呢，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驶入内地还很难说。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了第二个攻击目标，也就是漕运的起点，长江三角洲那一块儿。他们之前就测量过了，大船从这里绝对可以驶入。他们知道，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，就能断绝漕运的路线，北方政权没有粮食，可能就要完蛋。但是我们的后来历史书却说，英国人没有在广东交战，是因为怕林则徐。在福建没有交战，是因为怕邓廷桢。其实根本没有怕的道理呀，他们怎么可能怕呢？从武器上讲，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。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，派来中国的军舰呢，都是一些三维、四维的大帆船，轮船也有，但还主要是作为辅助船只应用的。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武装的，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，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。我们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，在后面点火，无非他们比我们装药要快一点，射速要高一点，也灵活一点。我们的舰船上也安置了大炮，只是船只不行。英国人的船都是几层的，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儿。船舱里头炮架带着轮子可以活动，这样就可以调整角度，装填好炮弹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，轰的一下将炮弹发射出去以后，炮架就会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舱。船舱的后面呢都放着大的棉花包，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。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，如果绳子断了或者是乱了，炮就有可能乱撞，甚至把船撞沉。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这种事故，就是作战时船舱里的炮乱撞，结果把船给撞沉了。所以发射火炮时必须严格管理。大家想一想啊，这样的火炮和当时中国所装备的火炮相比，尽管它火力很猛，而且可以一次几十门炮齐射，瞄准的技术也更好，但基本还是处于同一个等量级的。中国沿海的许多要塞都装备了大炮。后来林则徐到广东整顿海防，发现这些海防炮没有瞄准器，而且不能移动，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。不过清军的火炮的确没有英国人的好，枪也如此。英国人当时装备的是前装碎发滑膛枪，而当时清军也有三分之一的军队都装备了火种。单从人数上看，装备火枪的清军总人数应比英国的多，但是英国人的具体战术是和使用火枪相配套的。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，当时不像后来这样的讲究散兵线，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，前排放枪，后排装药，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，后排就顶上，层层轮换，有条不紊，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的发射。当中国人面对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，不到一会儿就散了，被打散了或吓散了，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，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，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。英国人后来也曾经攻打过虎门炮台，那些炮台曾经被林则徐和琦善等人加固过， 而且往上面增加了许多兵，但是没什么用。为什么呢？想想看，炮台也就是一小块的地方，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，无非就是搬搬炮弹，放一下炮。往上增几百人的兵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，只能给人家当活靶子炸。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没有盖儿。那个时候，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就连开花大炮都不多。开花大炮用的炮弹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球形的炮弹里再装上火药和爆炸物。那个时候，好多的还是实心的炮弹，威力有限。如果炮台上加住了顶盖的话，炮弹一般都射不进去，只会砸一个小坑。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，此时威力才大一点儿。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儿，也可以顶一阵儿。所以，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，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。可是那时候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。去沿海的一些战争遗址参观，咱们就会发现，那些炮台的外表看起来都不错，开放式的，利于咱们游人参观。但是那些炮台打起仗来就不行了，被人瞄准了一顿猛轰，估计连人带炮都会给炸没了。然后步兵登陆一冲，这边就彻底崩溃了。所以虎门一战，关天培手下的3000将士几乎全军覆没，他老兄也抹脖子了，但英军只有几个受伤的。你想想，这打的是什么窝囊仗啊？其实，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，也不是武器差太远，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得太远了。清政府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，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呀。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吗？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。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，在这里，八旗兵最后一次捍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。以前八旗兵很厉害，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得不好，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。副都统海陵率领他的1000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。当然，英军也太大意了，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。所以在攻打镇江时，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，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，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。这一次，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，就直接上岸了，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。所以这一次，英军伤亡了100余人。马克思曾说，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，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。毕竟英军的总人数是很少的，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也就这么一次。所以说，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，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，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。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，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，明朝就建立起了专制火器的神机营。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，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。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此以前，他们从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，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，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。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的沿海，却是打一仗败一仗。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，从关天培、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，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。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。其实海陵是打得最好的，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。总之，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，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。英军最终打到南京，中国被迫 与其签下城下之盟。